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20集，召唤。赛勒站在正对迷城的方向，回过头，看的却是黑风城里。众人也下意识地追随赛勒的目光，就见黑风城内有士兵让开道路，一只威风凛凛的黑虎缓缓地走了出来。 小五出来了。 展昭也有些惊讶，只见小五走到城门口人群聚集的地方，停留在了欧阳少征的身边。小四子本来是公孙抱着的，不过人越来越多，他看不到远处了，欧阳少征就把他接过去扛在了肩膀上让他看。欧阳就感觉肩膀上小四子动了几下，似乎是想下来，于是将他放到地上，小四子顺势爬上了小五的背。小五背着小四子缓缓地走出了黑风城。黑虎特有的缓慢而优雅的姿势，行走时耸动的肩胛骨，微微勾起的黑色长尾，带着一种孤独感。公孙一惊，想追过去，但是赵普拉住他，对他摇了摇头。 看看怎么回事，小五和赛勒都不可能伤害小四子的。 此时的景象有些奇异，众人就看到一只硕大的黑虎静静地驮着穿了一身白的小四子走到了赛勒的身边，站在鬼海前边。小四子坐在小五背上，望着远处的迷城，依然是那张圆滚滚的可爱的团子脸，但是望着迷城的眼神似乎和狼族们接近，一双明亮的眼睛没有多余的情绪，有着淡淡的敬畏之感，看得十分专注。原本爬到高处想看清楚一些的小梁子看到此情此景就跳了下来，跑到小五身边站在那里守着小四子一起看。到了此时此刻，一切都仿佛静止了一样，就和突然停下来的风一样，如梦似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众人忽然感觉到了一丝微弱的风拂过。赛勒站了起来，转过身离去。狼群渐渐地散去，带着狼群特有的疏离与冷漠，静静地离开。小五也转回身，驮着还回头望着迷城的小四子，走向黑风城。小梁子有些不明白，不过还是跟着小四子三步一回头的往黑风城走。随后天空中出现了浮云，渐渐将月光遮去，随着月亮引入云雾之中，鬼海里的雾气也厚重了起来。很快海面上的灯光消失了，沙妖族和缓缓行驶着的船也随同海面的波光一起隐没入了黑暗里。又过了一会儿，浓雾将整座迷城都遮去了，沙漠渐渐地恢复原貌。最后在众人的注视之中，整座迷城渐渐消失在了鬼海里，于是风起。魔鬼城城头，天尊的白发又开始飘动，殷侯看了看天色， 结束了， 比传说中持续的时间要久啊。 天尊从桅杆顶部跳了下来，摸着下巴， 感觉也特别特别清晰。今天什么日子？ 迎风节，大概几百年来也是第一次重合吧。沙漠里就迎风节这天晚上有这么长一段时间无风。 难怪了， 20多年前邹越那只人马正好途经鬼海一侧的时候失踪，会不会也是看到了什么？ 有可能。 等小五回到了黑风城，赵普已经下令让所有还处在惊骇之中的士兵们撤回原位休息。公孙将小五背上的小四子抱起来，有些不解。 小四子，你跑去干嘛了？ 刚才好像有人在叫我。 谁叫你啊？男的女的？ 小四子眉间拧了个小疙瘩，搔头， 想不起来喽。 这时从城楼上走下来的展昭和白玉堂也已经到了他们附近。展昭下意识地看白玉堂，白玉堂微微皱着眉头，似乎也有一丝困惑。他是最早发现风停了的人，但风停了也不足以促使他跑去城楼上看鬼海的方向。这一切白玉堂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顺从自己的本意去做的一件事，没有理由。如果一定要细细探究，那一刹那就好像小四子说的，有什么在召唤。等众人聚集到了一起，赵普问邹月， 那是什么？ 坐下再详谈吧。 邹月看着众人，看样子说来话长，众人都急不可待地进了黑风城赵普的元帅府，等待邹月解密。刚刚在书房坐定，一个负责在外打探的暗探突然跑了进来。 启禀元帅，辽国和西夏派了几百人的队伍进入鬼海。 是刚刚出城还是已经进去了？ 那座城市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出发了，现在已经进入鬼海。 这帮人进去有活路吗？ 必死无疑。 那就别管他们了，大漠里死法就两种，一种是别人做的，一种是自己做的。 他们大概是急着进鬼城寻宝，怕被我们占了先机吧。 说完众人一起看着邹月。 现在可以详细说了吗？ 20多年前那天夜里，我带着大队人马西进。 23年前，邹月带着自己的西路大军按照命令往西边转移，邹月带着爱妻以及还不满1岁的小邹良随着大军一起转移。这本来只是一次相当简单的行动，大军也不用走太远，更不用打仗，换个地方安营扎寨就可以了。然而谁都没想到，这一次简单的迁移却将这10万大军送上了不归路。那天夜里风不大，大漠异常的平静，云开月明，非常适合夜行。邹月骑在马上，身后是马车，车中他夫人正抱着已经睡熟的幼子。就当大部队沿着鬼海边沿行军的时候，忽然一些将士开始骚动，还有些驻足观看，望的都是鬼海的方向。邹月叫停了人马，顺着众人望着的地方看过去，就被眼前的情景给震慑住了。在鬼海之中出现了一座城市，那座城市雄伟异常，城中灯光点点，四周围似乎有水波，还有船。然而就在邹月研究那城市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只是海市蜃楼的时候，忽然一阵风过，大风将厚重的云雾吹拢，城市瞬间消失。这一切只发生在瞬息之间，那座城几乎是一出现立刻就消失了。邹月觉得不可思议，他虽然是个武将，但是对地理和西夏的风土质十分的了解。他曾经听一些当地的老者说过，这鬼海里头十分凶险，不只有黄沙，还有别的。虽然邹月很好奇，但是军令在身，更何况他现在还拖家带口，于是也没动进去冒险的主意，下令将士们继续前行。可走了一段，忽然有几个士兵来报告： 将军，高副将擅自带着几百人跑进鬼海去了。 邹月一愣，这个高副将真名叫高天，此人性格十分古怪，参军之前原本是个江湖术士，别说他还的确是知道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情，另外他功夫也不错，就是有些阴郁，平日寡言少语。高天在行军的时候擅离职守，带着手下不通禀一声就擅自离开，这简直是可以杀头的死罪。邹月觉得有些蹊跷，于是就下令大军先停下，不要往前走，找来高天营中比较熟悉的人来询问。 回将军，高天带走的人都是他的亲信。 他是进去了就不准备出来了，还是什么意思？ 最后有一个曾经跟高天是同乡的士兵想起来了一件事儿。 将军，高天当年曾经干过盗墓这一行，我记得有一次高天跟我喝酒的时候说起过， 鬼海里面有宝贝，而且还是不得了的宝贝。 邹月听得皱眉，原来高天是盗墓贼出身，不用问，刚才那鬼海里出现的城池，他估计知道什么，于是起了歪念。高天毕竟带走了100多人，这都是他军中将士，邹月必须得有所交代。然而鬼海地形复杂，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邹月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有个士兵逃了出来，那是个小兵，浑身血，像是受了重伤。他磕磕绊绊跑出来，被其他士兵带来见邹月，那小兵是高天的手下。 怎么回事？ 我们刚进鬼海没多久就被袭击了。袭击我们的是一群黑色的怪物。小将军，派兵去救救他们吧。 邹月原本不想答应，但是那士兵苦苦哀求，毕竟其他兵将无罪，并且根据那小兵说的，他们在鬼海的边缘就受到了袭击。这时有几个副将来请命，说愿意进去救高天。邹月只好答应了，让他们带上联络用的响箭，同时他们会在外围点上联络用的烟雾，以免他们迷失方向。之后三个副将带了5000精兵进入了鬼海，可邹月他们在外边等了又等，最后竟没有一个人出来。这一下子邹月有些坐不住了，这三个副将官职都不算低，而且5000精兵不是小数目，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回去怎么交代？于是邹月带上部下，又带了10000人进入鬼海寻找那些部下。进入鬼海之后，邹月他们被狂风吹散，之后又受到了黑色怪物的袭击。然而邹月在与几只黑色怪物交战的时候，发现他们竟然穿着宋军的服装，而且其中一个虽然已经变得人不人鬼不鬼，但他一眼认出来了，那就是高天。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转转，你看，这里有只金色的小虫子。 哎，这里怎么有金翘子？ 先跟上去看看。小四子，报警王。 小四子，你也来了。 大猫，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提醒你一句，龙图案卷集开始播了，不要忘记订阅分享。